让我再一次心跳，就算爱情让我再次的跌倒，伤痕也要是一种骄傲。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里是仙头客栈，各位好，我是四娘。 我是最美的貂蝉。 最美的貂蝉。这个今天仙头客栈哈，我们很多听友，这个老听友都知道呀， 要想说今儿晚上吃什么呀，先看微信公众账号啊， 心头客栈。 哎，看完微信公众账号，了解一下今天送什么。 没错， 然后可能我们这个问题还没抛出去就已经猜到答案了。 对， 就开始刷刷的给我刷屏了。 嗯，今天是什么呀，有人知道吗？ 今天不点名批评了啊。在作弊啊，你们这都是。好了，那今天我们也都猜到了，说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呀。 嗯， 有一点点的特殊。 没错， 说的是粉条。 哎，酸辣粉儿。 不是单纯的酸辣粉，是 好多种粉儿。 哎，粉条制品。 没错。 要说这个粉条制品有什么好说的呢，咱们先等会儿，先来卖个关子哈。一会儿我得考考我们听众。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请出咱们今天的金主吧。 没错， 咱们的金主哈，来自京一根的尹总。欢迎尹总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没了。 我是京一根老手艺粉条的第七代传承人。 哎呦， 志刚。 嗯，哎呦，欢迎 京一根老粉条， 老手艺粉条。 啊对，是个手艺。 对， 京一根老手艺粉条第七代传承人。 对， 您儿子是第八代。 对， 好了，那我们先掌声请出尹总哈。然后这个想节目的开始，咱们先不说送礼哈，今天礼肯定是给大家备足了，您放心。我也考考雕哈。 对， 雕，你这个从小吃粉条吧？ 吃啊。 来，我考考你。 嗯， 你知不知道粉条是用什么做的？ 土豆粉儿、红薯粉，反正我都吃过这两种， 对吗，尹总？ 嗯，还应该有更多，像紫薯粉。 这还真。 魔芋粉。 嗯 啊，都属于粉条系。 就是说，粉条其实它就是用淀粉做的，是吧？ 对， 这些含高淀粉的，你像马铃薯，就咱们说土豆，包括红薯，就地瓜，这些等等的，这个洋芋，洋芋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魔芋啊？ 洋芋就是土豆， 啊？ 洋芋就是土豆。 那，哎，那芋头是什么呀？ 芋头是广西的一种，也是类似于地瓜的那么一种植物，块茎植物。 我就知道，我从小就反正就知道地瓜和芋头。这芋头的搞半天，芋头的学名不是洋芋啊。好了，丢人现眼了。总之就是高淀粉的这些植物，茎类的、茎块类的，就都能够做成粉条制品，是吧？ 应该这样说。 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些粉条做制品有的是，你像粉丝是透明的？ 对呀， 还有的是白色的，这有什么区别呀？为什么呀？ 粉条到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啊，借着这个机会啊，感谢啊，感谢959给我这个京一根这个老手艺传承人一个机会。 嗯， 这个 客气 啊。这个粉条呢，据现在为止有2300年的历史。 嗯， 它以爽滑、口感好、有嚼劲儿，深受大家喜欢。 嗯，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不管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喜欢吃。 嗯， 这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么一种食材。 然后。 京一根儿， 这样对不起，尹总，我先打断您一下，咱们到了广告时间了。 没错， 哎，我们这个先跟我们听众说一下哈，今天给大家送什么呀？送各种各样的粉条制品。您看哈，刚才这个尹总到直播间的时候，一下就拿出一个大礼包，里面就有10种不同的粉条制品。 嗯，没错， 今天咱们全部送给我们的听众，但凡是中奖的听众朋友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选， 对，选 3种，对， 哎， 挑3样直接带回。回家哈，领取方式呢，您如果是在涿州附近的，可以到尹总的弟弟，也就是说涿州渔舟渔夫海鲜那儿去领取。 对，可以。 咱们远的呢，就可以直接快递给大家到付哈。 嗯，没错。 所以呢，参与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 客 栈， 神仙都想在偷着在客栈里面吃京一根粉条。 嗯， 哎，直接参与到互动当中哈。一会儿节目回来之后呢，我将会给大家公布2名获得今天免费咱们今天3名吧，先公布。 再来三名。

咱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仙偷客栈还在为你继续，我是四娘，问候大家下午好。 我是貂蝉，晚上好啦。 那下午还没到吃饭的点儿，都是下午。 怎么没到吃饭点儿啊？ 没到，因为我没吃饭。 你没吃饭就不让别人吃啦？ 不准吃，因为我饿，我饿着肚子还得给大家推销好吃的。宝宝心里苦，宝宝容易吗？ 但是咱们得敬业呀，是吧？ 大掌柜，你今天在听节目吗？你给我们涨点工资呗。 对呀，你看看这个三八女神节是吧？ 你看女神节的，不给我们放假也就算了，这会儿还得饿着肚子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你听到节目你赶紧回复。 好了，不闹了， 不闹啊！那咱们来说正题，今天哈这个女神节。我们要给我们所有的女神们准备一份是什么？这算是居家过日子的好帮手。什么帮手呢？就是咱们精一根粉条。粉条制品不是单纯的粉条哈，有这个酸辣粉、粉丝、粉条，你看包括这个番薯啊、土豆粉啊、什么魔芋粉啊等等等等的哈，各种各样，咱们回家可以变着花样去吃。那么咱们继续还是请出尹总，刚才尹总给我们介绍半天没介绍完啊，就是说这个粉丝啊粉条好像很多人辨别的方法是看它是不是清澈透明，但是这个时候咱们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明矾是吧尹总？ 对， 哎，是不是特别倍儿透的那种粉丝粉条它是不是都加入了明矾呢？ 这个不一定。识别加明矾不加明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粉条放到锅里煮、一开锅、飘上来的就是加了明矾的、预热膨胀这是明矾的属性、如果开锅了粉条还在没有漂浮上来、 还在锅底沉着呢、 还在沉着、但是呢没有粘锅啊，这是不能粘锅，哎，这样的粉条就是没有加明矾的。精一根老手艺粉条就是无明矾零添加的。 无明矾零添加。 对， 那说到这儿哈，明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明矾长期食用 含汞对不对？ 含这个铝嘛。 哦，是铝是吧？ 对，含铝。 我印象当中就是说很多人用这个说吃油条不好，好像就是因为油条里面会 含铝。 含铝、 明矾的化学分子是硫酸、铝、钾、砷和水。 哇，好专业！ 他就是 长知识了今天。 如果人们长期食用，会造成大脑痴呆。 哎呦，不是了，听见没有？ 因为明矾它是不被排出体外的，长期食用会 毒素会在体内积累， 会聚集在肠道，不被排出。并且呢就会慢慢的渗透在血管里边啊， 所以来当当当敲黑板， 没错、 同学们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虽然说咱们去超市里买的这些粉条制品呢自己回家做觉得好像是比去饭店吃要健康的卫生的多，但是食材也要讲究， 没错， 一个小小的明矾长期吃天天吃你积累下来的话 就有可能致命了 对, 对， 会造成这个大脑痴呆，会有很严重 的 后果所以哈这个这叫什么尹老师健康教育讲座开始了 开玩笑啦 好，那我们金鹰跟所有的粉条制品都是不掺杂明矾的。 对。 那哎，你看这个又有听众说了，说买过挺好吃的，我老公说除了辣椒不够辣，其他很好。呵，你老公这口味够重哈、辣椒还不够辣呢。哎，我觉得都算是挺辣的了。那这个咱们金鹰跟现在的销售渠道是，你看我们听众一说就知道买过，是各大商超都有卖的，对吧？ 对，你像这种我们全国沃尔玛、欧尚。 全国的沃尔玛、欧尚， 对，都有，包括这个国外的啊， 还出口呢。 对，我们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嘛。 那主要是针对 你像我们出口东南亚。你像这个目前我们最恨的韩国人，还有这个日本。我们 这是亚洲的 啊， 欧美的也出口。 你看鸡汁老手一粉条进日本。通过了日本262项农残药残的检测，但是全部合格的，都合格，那个就是我们东南亚，包括这个欧盟，欧盟你看包括这个瑞典、荷兰、英国、法国和欧盟啊，欧盟对重金属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金一根也是通过层层检测啊，打入了欧盟市场。 可以看出咱们这个金一根一定是质量非常过关的。 那是啊，因为算是什么？算是仙都客栈也是迎来的第一个，就是不需要说到店去领取奖品的。您想吃，如果今天又没有抽到奖的话怎么办呢？随便找个超市，全国的沃尔玛和欧尚都有， 对吧？ 还有很多其他的各大商超都可以买到，而且还有天猫。 对，包括我们北京的超市发。这个还有这个好邻居。全食。都有。 好，那这一时间哈，马上又到了广告了。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揭晓一下上一轮的广告中奖的听众。那第一位中奖呢，叫做5.01分，恭喜你。 恭喜。 哎，第二位中奖的名字叫做王婷的照片书，恭喜。哎，我已经跟他说了，他中奖了之后，他才告诉我，原来他是尹总的老乡。啊，第三位名字叫做贺妈凯儿德勒钻石总经销，恭喜恭喜。以上三位中奖听众，一会儿呢，我会给您发送私信，然后看一下这个照片哈，是咱们金鹰跟所有的产品，您可以直接任挑三样带回家。 是的， 好的，那其他的听众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赢取金鹰跟粉条制品的哈，赶紧的拿起手中的电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粉条。告诉我们今天给大家推送的这个粉条制品的品牌是什么？仨字儿啊， 金鹰根。 你看，你又得把答案公布出来，讨厌。好了，一会儿再见 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个、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闲头客栈，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继续哦。我是貂蝉， 我是你们最爱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四娘。 嗯，是的。 那么既然说到我是送福利的， 继续送吧。 今天尹总直接坐现场了，尹总说了，尹总大手一挥要送100分，吓得我赶紧给拦住了。好大方哈、啊，尹总！尹总今天决定给我们听众送出多少份？ 20份。 20份哈。 对。 好，非常感谢尹总哈。那我就说要送100分的话，也忙不过来哈。这样，这个时间哈，我们刚才已经公布了3名了。那接下来每一个广告口呢，四鸟我会多给大家送一点哈。接下来呢，我直接来公布5名吧。我们按照先后顺序来录取哈，就是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粉条。告诉我呀，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粉条的品牌叫什么？哎，说一下哈，很多听众给我发来了金一根金银珠宝的金，我们是叫什么呀，尹总？ 叫金一根。 哎，哪个金？ 北京的京。 对，因为咱是老北京自个儿的品牌。 嗯，没错， 尹总也是老房山人了，是吧？ 嗯、 哎、所以哈，大家记好了，是叫京一根儿。 对， 那么除了刚才3名中奖听众之外，四鸟我要继续公布5名了哈。这一位名字叫做简爱，哎呦，老听众了哈，说这个吃过，哎，很好吃，还想吃。好，那没关系，送给你。还有这位名字叫做瑞小雪，哎，这都是最近互动率蛮高的听众哈，怎么都在中奖呢？拼手速哈。3位名字叫做一抹红颜， 嗯， 哎，恭喜你，很漂亮的头像哈。4位名字叫做乔海， 好， 哎，这也是一位新听众，恭喜你。5位名字叫做 Sandy， 嗯， 恭喜，哎，我念错了， 哎呦，怎么了？ Sandy 发了个你好，没跟我说进一根，我不给他了，这咋办呢？ 哎、给跟念名字的给吧，他收回来是不是？ 好吧，给了哈。你看我这个工作做的粗心大意的，所有我念到名字的听众哈，一会儿呢，四娘我会给大家发送几张图片。我们总共是有10种产品，也是今天尹总拿来做活动的。大家可以任选其中的3样啊， 嗯， 哎，到时候我给您发图片之后，您选好了之后呀，打一个号码，我也会给大家发送私信，直接联系工作人员，给您这个就近的可以直接找个地儿领取， 嗯， 远的呢 的 直接就到付，哎，直接给您这个寄快递哈。好，那接下来继续请出尹总啊，尹总刚才和我们说了粉条有含明矾和不含明矾的区别。咱们京一根是不含明矾的，而且是出口欧盟、出口这个东南亚，包括出口东亚等等等等的这些国家哈，还经过了日本的244项， 262项 食品检验。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食品其实是过关 很难，而且 变态的 很严， 但是我们都经过这个检验了， 嗯， 而且。在各大商超全国的沃尔玛和欧尚都有，北京的有什么来着？威利发啊，不是威利发， 超市发 啊，对，叫超市发， 对， 还有， 像好邻居， 嗯， 全食。 嗯 啊， 都有啊， 对， 咱们超市直接去买来尝尝都好了，其实价钱也都不贵。啊，华冠也有。 对， 好，那这时间我想和大家说一下的哈，不仅是在超市有，您可能平时出去吃火锅啊，比如你去了海底捞，你去了东来顺，你去了同德来等等等等的这些火锅高端低端的品牌，你都可能吃到咱们今天给您送到的这个京一根的粉条制品。 嗯，没错， 哎，是吧？ 对， 林总，咱们的这个粉条制品在国内的这些企业都供给哪些呀？供给哪些家呀？ 国内的，你像我们这些像重庆的火锅连锁，德庄。 德庄 火锅。 说到这里，我插一句，可能很多听众没有去过重庆或者不了解的，听着没概念，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这个是在全国火锅里面署名排名是头几名的。 对， 叫重庆德庄火锅，德就是品德的德，庄就是庄园的庄，嗯，大家可以查一下，很有名的。 嗯， 然后 还有比如说潇湘府做甲鱼的， 嗯，潇湘府我也听说过，嗯， 哎， 还有， 还有你像这些，大一些的餐饮连锁，啊，都会和我们合作的。 对， 你比如说口福居， 口福居， 对，口福居涮肉，他啊，他就把其他的粉条啊就不进了，就进进一根儿， 只进咱们进一根儿的，对。 还有新辣道，对吧？ 对啊，还有新辣道，还有这个我们，长春，吉林长春的原生菜也是火锅连锁。 哦， 对，他们也在啊，一直跟我们合作。 嗯，其实说白了，正是因为品质过得去，才会得到各大餐饮企业的认可。 嗯，没错。 首先我觉得不用说别的，能进到全国商超的沃尔玛和这个欧尚当中就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嗯，是的， 而且 还 是在国内销售， 还有国外， 出口十多个国家，然后还有各大这些餐饮巨头的加盟哈。所以进一根粉条，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做过多的铺垫了，咱们直接送吧。 没错， 尹总今天往这一坐财大气粗的，我说尹总，这个开始之前沟通，我说尹总，今天咱们送多少个呀？尹总说送100个吧。 哎呦， 吓死宝宝了！咱们今天先送20个，给听众尝尝鲜哈。那么马上又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广告时间呢，我们又到了互动送粉条的时候了。 对， 这个粉条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说说怎么吃，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吃法哈。 没错， 你看有这个即食的，就像是泡面一样，这个酸辣粉这种的，直接拆开。倒上热水就能泡着吃，也有呢，就是说像咱们在家里做这个粉条吃火锅的呀，需要先把它给泡开了，然后再去进行加工等等，有很多种哈。一会儿跟大家说，那么只要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精一根”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面，咱们从前到后去排着录取哈，总共挑出20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都可以直接，拿从尹总今天10份活动的商品当中任意的挑3样直接带回家。好的，那这一时间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等着你。思娘，我歇会儿累。 不要走开哦。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京深路大林山庄南200米。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3免1，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举办。

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 是一首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苦乐年华。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是你残留的温柔。 Hello， 仙头客栈正在为你继续直播，我们的节目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了，急死四娘了！ 哎呦，太火爆了今天！ 哎呦喂，大家真是哈，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没想到原来大家对粉条制品其实也这么的感兴趣。 嗯，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质量过关了，听众也想尝尝鲜儿嘛，是吧？ 所以呢，这一时间哈，给四娘一点点的时间，四娘继续来公布，我们刚才已经公布八名了哈。 嗯， 今天啊，我们啊先继续公。公布了哈，第九名获得今天咱们金根十选三粉条制品的是穿梭在城市中的小蚂蚁， 好，恭喜你！ 哎，第十名是叫做美丽天使，恭喜你！ 嗯，恭喜。 第一名名字叫做韩，这个韩呢是韩国的那个韩哈， 哎呀，改名字啊， 改名 字 了 啊！ 哎，第十二名叫做好丽友，恭喜你， 好朋友。 十一、十、十二、十、十多少了？十三名了，十三名叫做 Vivian， 很爱笑。恭喜你， 恭喜你！ 十四名叫做 Robin， 恭喜你！十五名叫做杨岸的杨，恭喜你！ 好，恭喜你！ 哎，不是咱们前两天中奖的那个听众哈，第一个杨是扬帆起航的杨。十一二三四五十六了哈，十六名名字叫做王许，恭喜。十七名小美，恭喜。十八名俩孩妈，恭喜。十九名这是一个小猴子的头像哈，恭喜你。二十名叫做天道，恭喜恭喜。 好，恭喜 我们的二十名中奖听众，没中奖的别着急，还有还有哈。 嗯， 因为今天真的是太火爆了，所以咱们尹总，尹总 临时加送多少个？ 尹总加赠吧，今天。 再加赠十份。 哎呦，大方，就喜欢这样的。 好了，我们临时再给听众加赠十名哈，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告诉我今天给大家推送的这个粉条制品的牌子，也是我们的这个算是家族产业的老品牌了， 是的，期待传人了， 叫 京一根啊，记住了没有？我再告诉你一遍，叫京一根儿， 啊，直接发送给我们哈，我们还有十名，一会儿结束之前会给大家进行公布。 嗯， 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哈，京一根粉条，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想问问啊，它到底是有多少种粉条制品呢？尹总， 嗯， 都怎么吃呢？ 金一根粉条有三大品类。 三大品类， 对， 嗯， 有干粉条， 干粉条， 对，干粉条，也就是我们老妈老爸长期从商超市里买的那种干粉条，回家必须 要 用热水泡一下，下来以后呢，我们又有鲜粉。 鲜粉 对，鲜粉是我们京一根的国内首创。 哦，国内首创。 对，国内首创。 哦，是这个 林明凡林添加的。 哦， 我还以为这个鲜粉是鲜头客栈的粉丝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就即食类产品，也就是说休闲类产品。休闲类就是酸辣粉，用开水一冲，即冲即泡即食，一分钟。 就可以吃 了， 跟咱们前两天说的那个一分钟火锅一样啊。 还有呢？ 非常快的，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这个这是三大品类， 对， 哎，品种还有什么都有什么粉儿啊？品种？ 品种呢？你看有绿豆、土豆、红薯、 紫薯。绿豆也能做粉条？ 对呀、啊，绿豆粉条嘛。 长姿势了，这是我第一次 听说绿豆。红豆， 哎， 绿豆、土豆、 土豆、 红薯、 红薯、 紫薯、 紫薯也可以， 对，并且 紫色的，哎， 对，并且我们的紫薯是用紫薯全粉加红薯淀粉做的，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 哎呦， 其实 纯绿色食品了，可以说是， 其实咱们打的就是一个健康饮食嘛， 没错， 对啊，我们的理念就是，食品不安全，美味等于零。 哎呦， 所以说经济这是一直就是要生产三代人能吃的食品，自己能吃，父母能吃，孩子能吃， 也能吃， 这样的话才能卖给我们广大的消费。 没错。哎呦，给四娘忙的哟， 四娘恨不得一只手变四个。 在统计大家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哈， 啊， 不要着急，没准你就获奖了。 金鸡根的粉条呢，为什么就说从安全上能达到262项检测合格，能出口欧盟，主要就是我们从种子到筷子，从田间地头到终端产品进行全产业链的控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原料选择非常有讲究的。我们选择原料都是从内蒙古乌兰察布也就是高纬度地区，还有新疆天山山脉下边阿克苏拜城县选择的土豆做的这种土豆淀粉，还有